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皇宫中的生活一向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身居皇宫中的寡居太后居然查出怀了孕了，于是就想尽各种方法来打掉这孩子，遮掩自己的丑闻。这就是电影《太后吉祥》当中讲述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进行的电影之旅呀，一同来欣赏一下陈佩斯、陈强和斯琴高娃主演的古装喜剧电影《太后吉祥》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是由著名的导演金涛在1995年拍摄，电影借用了清朝的这个时代，虚构出了这样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影片一开始在菜市口的刑场送来了一批要被砍头的太医，刑场的边上放着给死囚准备的酒宴，一个江湖郎中叫汤圆圆，因为饥饿便不顾死活地钻了进来大吃大喝。刑场那边两名刽子手又杀完了一名太医。 师傅， 哎， 又完了一个。哎，怎么着？该这位了吧？ 走走走走走。 哎，不是， 这位我伺候。哎呦， 师傅， 哎呦， 怎么了？ 我这膀子怎么老是不当劲？ 来，坐着，我给你捶捶。 哎，哎呦，等等等等等等。 哎，师傅，今儿什么日子呀？ 嗯， 怎么伺候的全是些太医院的人呢？ 哎，这准是宫里头皇上啊、太后啊龙体欠安，这帮子太医把不准卖了。 对。哎，太医院拥兵一名。哎，叔，该歇会儿吧。 啊，歇会儿，待会儿凑几个，咱们一块儿开刀。 我干得怎么样？ 哎，我问问你，你说你要碰上一个缩脖子，你该怎么办？ 叔，那你说咋办？ 想辙呀。 哎，想啥辙呀？ 站着。 哎，好嘞。 对。啪啪两下，一口凉水喷上去。哇，往哪儿喷呢？ 啊，这不你这 就这么着。看着，咔嚓， 起火。 哎，您吃啊，您吃，吃吧。 好，哎，吃吧，吃吧， 吃吧。 让吃啊！ 您看您这话说的，您就敞开吃吧，吃完了送你上路。 哎，是啊， 吃完了我就走。 哎，来坐下，坐下。 哎，别，你别撑着。待会儿啊还得听您吆喝呢。 吆喝 啊， 没问题啊，干我们这行呢全凭一个吆喝。 嘿，好样的，是条汉子。 爷们儿来吆喝一个。 来一个呀。 吆喝 啊，吆喝，吆喝一个。 嗯， 来 啊， 来 来，快来一个呀。 在家开会。 哎呀， 哎呦呦呦呦， 哎呀， 哎，不能喊这个， 不能喊这个。 我就会这个。 哎呀， 洪大人传下话来 啊， 得喊太后吉祥。 哎， 太后怎么了？ 哎，太后吉祥。 他吉不吉祥和我有什么关系？ 哎呀， 太有关系了，要不你就吃上这一顿了。 就是嘛。 啊，喊呐， 喊呐， 太后吉祥。 哎呀，不行，你得 大声儿。 喊 啊， 太后吉祥。 喊完太后吉祥，汤圆圆继续胡吃海塞。不一会儿他吃饱了，刽子手给他敬酒， 喝了这碗酒咱该上路了啊！ 不喝酒，哎，喝吧，走了， 走 啊。谢谢兄弟啊，谢谢老哥。 别送了， 别送了，我自己走了。 哎，走好，哎，走好，走好， 走 来， 慢点。哎，等着，等着， 你们怎么蒙人呢？怎么让我唱戏呀？ 哎呀， 我宁可穷死行医，我也不登台唱戏呀。 哎呀，这不是唱戏， 不能唱戏。 哎呀， 这让我怎么回家见列祖列宗啊？我不唱。 王大人到。 正说着，有着打嗝毛病的大臣红禄押解着一名老太医来到了法场。 奉太后旨，处斩兽医一名。 您这毛病有年头了吧？ 可不，瞧了不少大夫了，没用。 吃萝卜，萝卜就热茶，大夫满地爬。这还叫毛病？这就是啊，没碰着真人。 嗯，你干什么的你啊？ 啊，我 时辰到， 看病。 拿下！ 哎，干什么？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干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 他叫圆圆。 告诉你，别乱动，把骨缝给我留出来，我保你一点都不疼。 哎，我三叔活特利落，你给他留个面子啊。 你说什么？吃萝卜你就热茶吗？ 站。刀下留人。 哎呀妈，真悬。 何人搅闹法场？ 奉太后口谕，庸医免死，押回太医院戴罪立功。 汤圆圆幸运地保住了性命。红禄回家后按照汤圆圆说的偏方去做了。第二天太后召见了红禄。 红禄， 奴才在。 你过来。 哎， 再往前点。跪到我炕上来。 奴才不敢。 哟，早先怎么敢来着？双喜，双喜不在。我这一病，你连个面都不照，嫌我又老又丑了吧？ 不，太后青春永驻啊。 我看呢，你跟早先不一样了。 没有。 那你怎么不打嗝呢？ 我没打嗝吗？ 吃了仙丹妙药了吧？ 哦，萝卜就热茶，大夫满街爬。 什么大夫？ 哎呦喂，嘿，太后啊，您这病有治了。 原来红禄想起了汤圆圆，他急忙去带汤圆圆进宫，半路遇上了五王爷。没想到这五王爷以祖宗的规矩为理由不让汤圆圆进宫，宫里看不了。于是红禄带太后悄悄地变装出宫找汤圆圆治病，而汤圆圆以为是给农妇看病的，非常的认真。这个时候太后的贴身宫女叫双喜非常的着急。 不要紧吧？ 这老人家他这个、 是我们姑太太 啊。老伴在吗？我得交代交代。 我这身子骨 身子骨好，真好。 怎么着，要料理后事啊？ 哪儿的话，我和他们出去说说。 冯，你就照实说了吧。 我能挺得住。 嗯，是。 可你得告诉我，这八九不离十的日子，这大事小事全靠我一个人料理。 告诉你，你给看准了。 你看，你看我还是同算吧。 你给我出去！ 张， 出出出！ 过来坐。 哎， 甭客气。 哎，哎，怎么算？您还得八个月呀，啊？ 这么说，我躲不过明年清明节了。 哎，到了明年清明还就差不多了。嘿嘿， 是福不是祸， 可不是。 是祸躲不过， 那是。 人呢？ 就是 都躲不过这一天。 女人嘛，早晚的事儿。这得恭喜您呐，姑太太。 我这50岁生日还没过，这不算喜丧啊。 哎，这50岁还能怀孩子，那大喜呀。 啊？ 啊？ 什么？你说什么？ 你这当奶奶的岁数了，这又要当妈了。 哎呀，你得看准喽。 嗨，这猫三狗四、猪五羊六我都看不走眼，别说人了。 可我这岁数，谁想到？ 就是啊，不容易呀、啊。男人还好说，这老娘们家得多大福气呀、啊！ 福气 啊！ 我的神医呀、啊，你能不能帮我处置了？ 嗨，我保您平平安安的， 这就好了。 哼。 只要你帮我了了这心病，我什么都交给你了。 哎，得。 结果汤圆圆没明白太后处置是要打胎的意思，开出了保胎药，而红露决定灭口，吩咐好刽子手除掉汤圆圆。这不，刽子手叔侄儿来招呼汤圆圆了。 哎，神医，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来，喝点水，解解渴。 哎， 来，喝吧，甜着呢。 哎哎、谢谢你。 给。 我瞅二位有点眼熟啊。 哎，你看我家井水有多清啊。 大夫， 你们这是卸磨不杀驴改杀人了。 让 饶了我 呀。说呀，快捞起来。 哎， 起来，给我。 哎呀， 快点。二叔， 3天不灵，再来找我。 啊，知道了。 还有。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欣赏一下影片《太后吉祥》的录音剪辑吧。看完病，这红露等人把汤圆圆沉到了井里，就跟太后一块急忙回了宫了。过了几天，红露进宫询问太后的情况，发现这汤圆圆没有帮太后处置肚子里的麻烦，红露赶紧又去找汤圆圆，让他进了紫禁城。 哎，洪大人，幸亏您救了我，要不我还在他们家井里泡着。 那是啊。哎，我教给你的话你可别忘了啊。 什么什么话？ 太后吉祥 啊，忘不了。那天咱不就为这句话才认识的啊？你这是要我脑袋呀？我 哎，回来。什么要你的脑袋？是让你给太后瞧病。 啊，给太后瞧病？ 对， 那不跟要脑袋一样吗？我瞧不了，我瞧不了。 你回来， 站住！ 还不能往那儿跑。 汤圆圆， 啊， 那是皇上走的地方，你出来。 啊，皇上走的？ 对， 那正好啊，你们上来坐吧。 你出来呀！ 我不出去， 把他抓出来。 啊，我就是 汤圆圆。 你们 砍那要掉脑袋的， 我也不想活了， 连我的脑袋都得砍。 正好咱俩一块儿走啊！ 哎呦， 有本事你们上来！ 汤神医，快求求你了！哎，那上面是龙，不能踩！ 管他呢，我真的，你敢踩啊？ 你下来， 你有种的， 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下来呀、啊！ 你不是要我脑袋吗？ 对， 你上来拿吧。 我不敢上。 正说着，五王爷看到了这一切。 大胆！ 我不下去了。 什么人敢冒欺君之罪？给我拿下，斩首！ 这我不能怪我呀，是他们追着我，实在没地儿跑了。要杀你就杀，杀他们吧。 啊，启禀王爷，这是奉太后遗旨进宫瞧病的神医， 伺候神医。 在太后的寝宫，太后坐立不安，非常的着急啊。 红露呢？红露， 太后， 真是 您别急呀、啊， 真是没人管我了，是不是？ 您别急。太后，您看不是来了吗？ 正在这个时候，王爷和红露把汤圆圆带来了。 参见皇太后。 啊，老五，你这是？ 老臣护送神医觐见。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进去。哎呀，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哎呦， 太后您 了不得了，快，快。不能让神医认出我来，别让五王爷抓住我把柄。快把帘子放下。 好。 一是汤圆圆，叩见皇太后。 您先下去吧。 我也出不去呀。 说呀。 说什么？就是砍脑袋那句。 太。太后吉祥。 太后，你说怎么着、啊、 我这会儿好多了，让他们都先下去吧。 哎，好像是姑太太。 太后玉体欠安，您就不要再耽搁了。 王爷也不忙在这一时吧。 红露，你心里还有皇太后吗？还有大清的江山吗？ 王爷， 汤圆圆伺候真脉。 接着、啊、 我不会这手啊。 那怎么瞧病啊？ 真的不会。不信您问他呀。 跪一下。 看来神医果然不通俗医啊，恭请皇太后赐他一面。 怎么办，双喜？ 我也不知道。 哎呦，这老五真是逼着我出丑啊。哎，宣神医进帐。 进去吧。 啊，我怎么能给太后看病呢？啊，我只不过就是个走江湖的。我 去。 王爷，我真的不行啊。 你敢抗旨？ 这。 在帐子里头，双喜告诉了汤圆圆利害关系。在五王爷的催促下，汤圆圆开出了无字方，并在众人抢夺时趁乱跑了，躲在宫里的大缸中睡了一夜。第二天，他又糊里糊涂地走进了送膳的队伍。 百善， 水晶肘子， 红焖肘子， 南门肘子， 东坡肘子，桂花肘子， 你听听， 冰糖肘子， 哎，看着都 腻。虎皮肘子， 报菜名， 太后肘子。 大胆， 太后吉祥。 哟，还有这道菜呀？ 哟，神医， 你回来。 你这猴崽子，这一宿你跑到哪儿去了？真把我急死了。 哎呀，是您呐。 啊， 求您救救我，救救我，求您救救我的命吧。 这儿怎么话说的？谁救谁的命啊？我的神医、 啊、哎呦，可别提这个，我根本不是什么神医，我那天就是为了混沌饱饭吃、 哎、 没想到 没吃饭就这儿凑合着吃吧。 这能行？ 行啊。 哎，大哥，麻烦您给兄弟搬个凳儿 去。 你哎，我坐那儿行吗？ 过来吧。 哎， 来， 吧。哎，规矩？ 什么规矩？我就是规矩。过来。 谢谢姑太太。 嗨，别胡说。 姑太太，我可不就是大清国的姑太太吗？ 对对， 姑太太。 嗯， 您怎么在宫里呀？ 那我该在哪儿啊？ 我明白了，你不是姑太太。 那我是谁？ 我听说太后那老东西啊，怕人在饭里下毒，吃饭前都先让人尝尝。 你就是那尝菜的。 我猜对了。 我就是那个尝菜的。 就是尝菜的。姑太太，得今儿个我替您玩回命吧。 给你筷子。 哎， 跪下爹。 啊，得我不使了还不行吗？我不使。 哎，来呀，传下去。 怎么样？ 那么您先 撒花再吃。 嗯， 好吃吗？ 您怎么不吃啊？ 不想吃。 不成啊，您得补啊。您现在是给俩人吃呢，不是？ 这人参鹿茸都快吃一屋子了。 不管用，俗话说这药补不如食补啊，哪吃呢？这大肘子补气，鲜鱼汤下奶。 说着说着，下什么奶？说我有好几个月呢。 你真是的，瞧你吃的那么香，我都想吃了。 主子，您想用点什么呀？ 就要那个。太后吉祥吧。 嗯， 那完了，你就剩这么点儿了。你看， 没事。 这主子，奴才传御膳房给您重新摆膳。 甭，我都等不及了，今儿啊，就是他了。 哎呦，吃吧，咱好赖给那老东西留点。 留什么留？没他的份儿。 咱娘俩要把他吃光了。那不得掉脑袋？ 没事。 就在太后狼吞虎咽时，红鹿来了。汤圆圆吓得立刻钻到了龙书案下头。 启禀太后，这宫里宫外都搜遍了，没有发现他。 红鹿发现了汤圆圆颤抖的腿，一把把他拽了出来。 你给我出来！出来！ 红鹿，别拽了。神医汤圆圆他回来了。 恭喜太后。 你是太后？ 汤圆圆真是天不绝我呀。 太后高兴了，赏了汤圆圆一处豪宅。现在看来，汤圆圆得到了太后的恩宠，似乎是官运亨通了。但是她的身边还是危机四伏，她一直给太后开的都是保胎药，五王爷、红鹿也都在边上盯着她。这太后肚子里的麻烦到底怎么解决呢？汤圆圆又给太后出了什么主意呢？会符合太后的心意吗？咱们这儿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姜育恒演唱的《情难枕》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电影之旅。 如果一切靠缘分，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